講到離地，我哋呢個城市最離地嘅莫過於 CN Tower 啦。 其實我哋好貼地嘅，不過我哋貼嘅地唔係香港，係加拿大。 我哋一群加拿大嘅華人，專談國際時事、家國新聞，同時遙望兩岸三地，聚焦寡民小國。 觀點容我離地，意見或許衝突， 所言絕對一針見血，保證路暗和埋。離地新聞逢星期四晚八點，同你憂國憂民。 一星期已過，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了。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咁啊，我哋頭一節的頭五至十分鐘咧，都仍然會係讀信的時間。今個禮拜咧，我哋嘅 heat wave 又好大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信啦。咁但係有好多都比較 emotional 少少，我哋都唔知點回應嘅。咁啊，不過咧就有一位咧，我就決定咧就喺呢度講一講，簡單講啦，因為我哋今日嘅話題都比較多啲。咁我話上個星期聽完你哋嘅分析好高質喎，咁雖然多謝大家啦，多謝你啦。咁雖然我有啲唔認同你嘅觀點，始終覺得你哋做咗功課同相對持平。我暫時都仲係覆粉同侵粉，即係德科同埋呢個 Donald Trump 啦，但唔係凡佢哋做嘅都支持。不過你哋嘅分析令我多一個角度睇件事。首先都多謝佢啦。其實咧，佢仲問咗好多嘢嘅，不過咧，同節目無關嘅，我上個禮拜冇講嘅，咁我哋就私下同你傾啦。咁啊，其實如果佢哋即係不過講真咧，咁講啦，無論你講緊嘅德福定係 Donald Trump 啦，我哋係相對唔中意佢。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到佢Donald Trump 其實有 potential 可能希特拉咁心嘅咧，咁樣去覆佢嘅。咁但係當然我哋而家就係話，若果佢有政策係啱嘅，我哋當然會讚賞啦，係咪？因為我哋始終都覺得我哋無論係睇時事或者實際上睇呢啲嘢嘅時候，我哋都唔應該係以一個 emotional 嘅心態睇。我應該是深思熟慮看那個政策實際的東西，那個行動，那個有用的程度而去決定的這樣樣。你自己怎麼看呢？ 基本上一樣，以事論事，因為即我們現在討論時事也好，我們不是說找偶像，而不是找個人來做皇帝去崇拜，或者找個偶像去做他的忠心粉絲，成日這樣的嘛。還有我經常都覺得即因時制宜，你可以是 the right person to do the wrong thing at the wrong time， 或者可以是 the wrong person but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那你都需要在這裡。所以其實這件事也是為什麼我覺得真的留意，不要說時事評論，不要說自己這麼厲害做時事評論，而是留意時事一個挺有趣的地方，還有時事是跟每一個人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已經不是民生民主這些東西，因為大家成日講嘅咧，而係可以令到我可以觸類旁通，依一樣嘢先就覺得最有趣嘅地方。 係啦，咁當然咧，其實咧，我諗我會覺得其實上個禮拜點解咁答咁部分嘅原因就係話，我唔想因為 Donald Trump 有政策去貿易戰去反對中共，咁就代表佢係一個好人。Actually， 我覺得其實好多時候嗰啲人咧，佢自己嗰個嘅性格各方面啊，或者佢嘅施政好多時候係遠比純粹係反對中共更加複雜。所以喺呢度咧，其實咧，我好想咧同你咧係 promo 一本書。Actually， 我而家睇緊嘅叫《1927民國之死》，係余傑寫嘅。我想同你讀幾讀一段咁嘅佢講嘅説話，其實我覺得幾有意思嘅。佢話1927年係誕生咗16年中華民國歷史上一個重大嘅轉折點，甚至係佢滅亡之時。如果以1927年作為分界線，呢一年之前與之後可分為截然不同嘅兩個民國。1927年之後嘅南京政府拋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嘅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蔣介石雖然血腥清共政權仍然逆步逆趨仿效蘇聯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為依歸。胡適指出，北伐之後的社會基礎就是這個邊緣知識分子。1927年之後取代北洋軍人支配中國政治的，是由邊緣知識分子形成的所謂黨人。在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比好並無意義。當然蔣介石是一個很反共的人，但是代表蔣介石是有他的正義呢？我覺得余傑在這一方面的 presentation 是做得非常好，因為 反共不代表他是一個好人。事實上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自從這個孫中山聯俄用共開始，他已經將國民黨改組成一個黨國、黨軍、黨政一體化的一個機構，令到他在之後統治中國的22年裡面，成為一個基本上和後來共產中國沒有分別的一個政權。事實上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手法亦都是由國民黨，即是聯俄用共之後的國民黨那裡承繼而來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那個名號不同，說得好聽，但是餡其實差不多。 是的，所以其實呢，這個呢我覺得是應該是比閣下一個思考的空間。好建議你看這本書，這本書出了大約一年幾左右的了，我覺得挺有意思。有一樣嘢我覺得比較失望的，就是余傑其實是一個很喜歡 Donald Trump 的人。他看到蔣介石和毛澤東是沒有分別，但他看不到Donald Trump 其實和蔣介石都很像。這個我覺得有些失望的一件事。 我不記得是不是這本書，我都看過一些，我又不是看完整本書，都是一些摘要，就說蔣介石有一段時間就他幾崇尚希特拉的噃， 他直頭是崇尚希特拉。事實上他也都請德國的軍事顧問 來訓練他最早的那一批最直屬的軍隊。那批軍隊其實其後在抗日戰爭早期防衛上海到南京一線都是一個幾重要的兵力。當然了，我們這個只是短答啫，咁詳細的我想我們都要另外找時間才再談了。信就覆到這麼多，下一站呢我們先去梵蒂岡吧。好了，講到梵蒂岡呢，這個禮拜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件呢，就是梵蒂岡和中國呢就簽了一個協定。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他說2018年9月22日，會出席幾日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和梵蒂岡代表團團長教廷與各國關係部副部長卡米萊利在北京舉行會談，並簽署關乎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中梵雙方將繼續保持溝通，推動雙方關係改善進程，繼續向前發展的。當然梵蒂岡都有一個的公告啦，公告很長啦，我就不跟大家講那麼多，反而呢我會想引用的呢，就反而是我們香港人很熟悉的退榮休主教啦，榮休書記陳日君的回應。陳日君的回應呢，他我想他很重視，因為他特意用拉丁文、英文和中文呢就分別寫了同一篇文章，即是寫了三次，三個不同的 post 給不同的人看。 是的，給不同的人看。但到最後他的主題呢就跟他的大題一樣，都是這樣的意思。他說一個什麼都沒有講的公告，他這樣說是什麼呢？他說哇，是臨時性的協議，這個臨時性究竟有多長久沒有交代，說會作定期性評估，又沒有說什麼時候會作出第一次評估。其實任何協議都可以說是臨時性的，任何一方隨時可以提出理由要求修改和廢除，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任何一方提出要求修改和廢除之前，臨時性的協議就是有效的協議。所謂臨時性的這四個字是廢話。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呢，就其實留意這些新聞呢，就幫大家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的國情。陳日君先生呢，我先不要說梵蒂岡在個世界政治宗教在西方文明社會個個擔當的角色，中國為什麼會跟他走得不埋，純粹看字面呢，你剛才說過外交部聲明，有日子，有 subject person， 其他全部都是 fake 的。所以 兩個都是兩個 by the way， 兩個都是副部外交部副部長級的官員。 我知道，我意思是那個日子是實在的，兩個主角有名有姓是實在的，但是這邊 for the rest of the 聲明是 fake 的。Fake 不是假的 fake， 是空泛的 fake。 這個呢是真的十分之符合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國情的，將一些沒有內容的東西煲得好像沒有米粥，你吃下去真的好像有些東西，但其實 你看真一點，原來真的沒有內容的，那你說來做什麼呢？ 你想講啲咩嘢咧？ 但嗱，最重要嘅其實就係嗰個教，即係嗰個任命主教嗰樣嘢。呢個一直以嚟都係中國同梵蒂岡之間嘅 sticking point 嚟嘅，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梵蒂岡係唔容許梵蒂岡自己本身之外任何人有呢個任命主教嘅權利。OK， 嚇 ，which is 梵蒂岡就住主教任命最大嘅讓步咧 ，before 呢次之前咧，其實就係較早前同越南嘅一個嘅協議。越南頂曬籠咧，係俾人早兩日知道梵蒂岡任命邊個主教，冇得反對，嚇。至多早兩日嘅啫，呢個就係梵蒂岡以前最大嘅讓步啦。OK， 但係呢次如果根據 BBC 嘅報導咧，嗱，中國嘅天主教愛國會咧係未經梵蒂岡同意，私下任命咗七個非法主教。而 BBC 嘅報導話，梵蒂岡係會承認呢七個非法嘅主教。OK， 所以陳日君在那一篇文章，他的問題就是說，任命主教也包括那七位非法的合法化嗎？地下的主教要重新由政府推薦而被任命，否則只有感謝政府承認他們是榮休主教嗎？這個就是他的問題。 BBC 的答案就是，是咯。 其實我的理解呢， which is 那個的讓步就遠比對越南那個大很多了。 其實去到一個位置，我自己不是天主教徒，我亦都很難很清楚解釋俾大家聽所謂主教的意思係乜。我的理解就是主教咧係一個 regional 嘅代表，一個official 嘅宗教團體，一個可以咁講有發言權，兼且地方政府係 endorse 嘅。我的理解咧就係話，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對主教嘅任命權更加大，即係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多多少少去令一個主教喺國內嘅佢嘅信眾之間，去 promote 佢自己嘅，你可以咁講就係 propaganda 或者 agenda， 依個係我最簡單、最簡單、最即係司馬遷之心，人人都睇得到嘅一個 intent 喺度啦。 係啦，咁啊當然啦，其實咧對於主教嘅任命咧，其實對於梵蒂岡嚟講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嚟嘅，因為咧嗱。其實有啲類似國家，你知道梵蒂岡本身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主權國家啦。雖然佢嘅領土得個 shopping mall 咁大 ，OK， 但係其實佢個權力唔係喺嗰個 shopping mall 咁大嘅領土上面，而係佢統領全球成千上萬嘅天主教徒。 冇錯。 而當然亦都會有一個 hierarchy 喺度，嗰個 hierarchy 就係話可能係一般嘅神父啦，跟住到主教就係一啲地方一個教堂嘅一個嘅領袖啦，咁樣之類。然之後一個枢機 ，which 係一個區或者甚至一個國家嘅領袖啦，一個教天主教團嘅領袖啦，呢啲全部都係要經嗱正常係梵蒂岡任命嘅，而最重要的就是枢機嗰個地位是咩嘢？枢機咧，你知道全球係得幾百個嘅啫。OK， 呢幾百個枢機咧，例如前任主教、前任教宗逝世，枢機你知道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就係枢機咧就要全部去曬梵蒂岡，跟住咧就運響一個黑房入面，唔係黑嘅其實嚇，當然即係運響一間房入面。就連續幾日係咁祈禱，隔一段時間就要投票選嗰、那個喺佢哋自己呢班書記中間選一個人出嚟做新嘅教宗。OK， 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嗱，你當然啦，主教係會有機會升級做書記，當然係由教宗嘅任命。而書記亦都有機會喺互選之下成為教宗。咁中共若果有主教嘅任免權利，呢啲嘅主教梵蒂岡承認嘅話，即係佢哋有機會成為書記，而佢哋成為書記嘅時候，有機會互選成為教宗。咁中共其實喺某程度上就係間接干涉緊 別國嘅內政。 Exactly。 如果你想像一下中華人民國的共產黨有代表有份選呢個美國總統嘅話，咁即係你想像一下依一個場，依一個畫面係咪真係好令人期待咧？ 嚇！我諗其實而家都 in some sense 就好多人都覺得美國都喺度發生緊啦，不過就唔係中國，係俄國啦。但係呢個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咁即係其實大家會睇到就係話呢個危機就喺呢一處啦。OK， 即係最棍嘅咧就係當事人係面不紅 氣不喘喎，做呢樣嘢嘅時候。 點解咁講？ 佢完全覺得係冇問題嘅。 哦、okay, 就咁樣咯。佢完全冇話我即係以我嘅留意就係、是，佢當然有啲外交辭令啦。不過佢亦都唔擺出嚟個架，就係話咁依樣嘢好理所當然啦。中環建交咪依樣嗰樣啊，咁講到好似好水到渠成。 OK， 咁樣其實嗱，你又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就係話嗰個中即係若果中環建交。這個 sticking point 解決的話，梵蒂岡就會承認中國，跟住你知道啦，根據傳統的外交慣例呢，就會是不承認台灣的嘛， OK？ 於是呢，想像一下到時到後，即是天主教有代表說台灣人是外邦人，即是回到舊約年代的教義，那 沒有的，我們承認一個中國，所以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台灣教會是屬於中國教會的。 哦，咁都好啲，咁都叫好聽啲，都似翻少少人話嘅。 但係都，但係台灣教會就屬於中國教會啦，即係台灣嘅天主教會就屬於中國教會啦，即係從屬於中國教會啦。嗱，當然呢樣嘢喺嗰個嘅嗰個 sign 嗰樣嘢上面，亦都有好大嘅一個重大嘅意義咧，因為梵蒂岡其實已經係台灣最後一個歐洲嘅邦交國， 係， 即係冇咗梵蒂岡咧，台灣歐洲冇邦交國噶啦。OK， 咁即係換句話嚟講，中國當然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喺南美基本上係喺度勁叫人長腳嘅時候， 係 啊，基本上就係想令到台灣嘅邦交國越嚟越少啫，係咪？令到台灣嗰個嘅認受性係喺國際上係完全被 eliminate。 嗯， 這個是一個，這個就是司馬超之心， 一盲的都看到的。 但是其實這一件事對於中國來說，我覺得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呢？我們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說在 中國近年嘗試收緊對宗教的那個的控制啦，即例如即使是新教教會，即很多時候就是不讓你掛十字架啦，在教堂裡面一定要掛習近平像，我經常有一個想像，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喂 你要掛習近平像，不如習近平釘十字架的像， 我都覺得會很過癮。 是啊，是啊， 你看會多偉大， 是啊，習近平為你而死的話，其實 幫他戴個皇冠，真 的挺好， 是啊，即其實可能威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希特拉都沒那麼夠樣， 是啊，即但是習近平的犧牲咁大的時候，就真的要拜你咯，大佬。但個問題就是習近平是不是真的個犧牲咁大咧？你見佢咁肥屍大隻，唔似耶穌基督個又殘又瘦咁樣。 骨瘦如柴啊！由依度飆血近乎七血流血咁滯咁。 係即係唔好意思啦，我哋可能有少少涉足神靈嘅咁個嗰個感覺。 唔係啦，呢啲唔係涉足神靈，呢啲係實。呢啲係你satire 啫，唔係。 純屬想像，純屬想像，係啦，即係。我想其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中國其實是想借梵蒂岡去 control 他自己的教會，而可能那個交易條件是什麼呢？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天主教地下教會，就算他們有奉獻 something like that， 他們都傳不到出去給回梵蒂岡，梵蒂岡 in some sense 又可以在那些、天主教承認的教會裡面的奉獻分到杯羹，這個其實就是一種貿易啊，而心聲 聲。我反而覺得咁奉獻樣嘢咧，就睇即係教會都好多噶嘛，有啲係窮嘅教會，有啲係有錢嘅教會。 係啊，冇錯。 咁我覺得如果中共要掠税咧，可以有好多方法，未必需要用到呢種咁嘅。不過咧，依樣嘢就去翻一個地方佢嘅人民嘅習性。 係。 咁係唔係可以咁講，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攞咗梵蒂岡 endorse 嘅天主教嘅招牌，佢話俾人聽，你哋呢啲子民嘅要信服我，就好似聖經裏面新舊約嘅人信服佢哋嘅先知乜乜乜乜一樣。 冇嘅，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共產主義嘅事，宗教係人民嘅鴉片。 冇錯。 所以宗教係可以 control 人民嘅一種工具，而習近平好明顯佢想做嘅就係利用控制宗教。然後控制那些人，令到那些人效忠於他，去令到個國家那個 patriotism、今天Donald Trump 都講過一次這句說話、昨天 actually 不是今天，就是去 control 他 去維繫整個國家，令到整個國家繼續 去接受中共呢個統治嘅認受性。 即係一個極權嘅意識，就加多種藥方喺度咯。宗教之名，其實嚴格嚟計咧，中國人傳統係有宗教，不過就唔係話好似天主教啊或者伊斯蘭教呢啲比較 hardcore 嘅。中國人與其話係宗教，倒不如話係習俗，創香啊，初一十五揸架沐浴啊。拜祖先啊，其實與其話係一個宗教，都不如話係一個風俗。 即係其實喺某程度上就係話中，因為點解咧？in some sense係話中國是呢個皇帝係天子，天之子。即係其實喺某程度上，宗教同埋呢一個嘅個皇權其實合二為一咗嘅in some sense。所以中國係冇一個好純粹嘅一種宗教。所以其實。呢、这個其實係同傳統中國嘅嗰個政治同埋文化嘅局面係相通嘅，而習近平其實基本上係同傳統中國皇帝冇乜分別，除咗佢用他用共產主義，所謂共產主義啦，佢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就話今日嘅共產黨其實唔係信奉共產主義嘅。OK， 嚇、啊、佢信奉嘅就係所謂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 ，which is 講得白啲就係叢林資本主義啦，同埋利用所謂孔子學院去營造一種新嘅一種嘅民國家社會主義 ，which is 同納粹嗰種嘅民族主義利用中國傳統習俗去迷惑嗰個社會，即係 which is 同。傳統皇權冇分別，不過係一種現代化嘅一種傳統皇權咯。 個 book cover 唔同咗啦。 係咯，係咯，嚇、嗯！當然啦，我亦都要提嘅就係、是，其實我哋之前都曾經分析過 ，before 我哋嚟城寨之前，我哋仲喺呢個迷迷嘅年代，2月7日，今年2月7日，我哋都分析過。當時咧，我係話，我覺得教宗方濟各係被架空嘅。因為推動中梵建交的我覺得應該是國務卿 Parolin 書記，他當時在1月31日刊出的訪問，他當時是這樣說，他說為了福音和基督教會一個更大的好處要跟中國建交，他這樣說，他說 The hope is that when God wills it, we won't have to speak of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bishops, clandestine and official bishops in the church in China, but aboutmeeting among brothers and sisters,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on again. 这个其实现在我看回转头，我觉得其实方济各有没有被架空已经不是一个 issue 了。因为其实现在是整个天主教会见钱和权开眼。这个是一个与魔交易的一样。嘅一個嘅行為，因為佢要鞏固翻佢自己國內中國國內嘅天主教徒，能夠俾到喺錢嗰方面能夠收到佢哋嘅奉獻 ，in some sense， 所以係將所以決定同中國建交，令到佢哋入咗佢嘅羽翼，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權錢交易嚟嘅 ，in some sense， 因為就權錢嚟咧。你多了中國的幾十萬億人，就感覺上好像多了 patronage 咯。係咯，當然實際上就係話，其實天主教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跟魔鬼交易的結果就是你其實就係話令到你自己係嗰個嘅權冇咗啦，因為而家嗰個主教任免權。被中國 involve 啦，於是其他嘅國家亦都可以用相同嘅方式要求梵蒂岡，俾佢哋相同嘅權力。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得不償失嘅決定嚟嘅，其實係。而呢一樣嘢，我覺得已經唔係方濟各自己本身話想唔想嘅問題，而係成個教會都想咁做嘅問題。所以呢個係對於整個教會嚟講係一件好悲劇嘅事情啦。咁當然啦，其實我哋都可以比較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梵蒂岡以前都試過係一個反共先鋒啦，因為其實響1870-1880年代，教宗約望保祿二世佢係一個反共嘅，一個好反共 前線嘅，反極權啦，可以咁講， 係反極權，因為佢係波蘭人啦， 佢 to say the least， 佢係同情國內團結工會運動嘅，所以佢係會所以佢係會好致力同西方領袖去聯繫，去嘗試去推翻共產極權。OK，但係今日嘅方濟各佢係阿根廷人，佢喺今日教會嘅影響力面臨下降嘅時候咧。佢其實現心聲就係話，當教會講嘅所謂傳統婚姻啊、價值觀呢啲嘢係越嚟越冇市場嘅時候，佢就需要有啲嘢依附去協助佢推動呢啲所謂嘅傳統價值觀。 即係我正話所講嘅 new patronage 咯。 係啦，亦都有啲似就係話美國南方基督教會會支持 Donald Trump 呢一個道德破產嘅人。嘅相同嘅方式啦，因為我冇辦法 promote 呢樣嘢，人權呢個方面嘅嘢，對於呢啲所謂傳統價值觀不斷衝擊嘅情況之下，不斷 question 嘅情況之下，我唔想被 question， 於是我就要依附一啲強權去幫自己去 promote 呢啲所謂傳統價值。呢樣嘢其實係非常之危險，無論天主教依附於習弟，亦或南方美國南方的福音派基督徒依附於 Donald Trump 都是相同心意，只是隻眼看隻眼隻眼閉。我們大家都看到就是說，今天他任命的一個最高法院法官面臨三個 victim 去 accuse 他曾經發生這個性侵犯的事情。一個這樣的人，而教會都仲繼續去支持佢嘅時候，呢樣嘢係講唔過去咯。其實係 當佢哋發覺自己嘅影響力江河日下嘅時候，就見到周圍有嘢都要搲住。 係啦，即係水泡咯。其實就係、Donald Trump 或者習近平就成為咗分別成為咗基督教會同埋天主教會嘅水泡啦。係啦，咁啊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上個禮拜咧，講嗰三個碰瓷嘅三父子，三父子， 三 母子啊，一家三口，講得好興奮啦。咁當然啦，我哋諗都諗唔到嘅話咧，單嘢仲會繼續有嘢發生嘅， 繼續發酵嘅喎， 仲越搞越大鑊添。Actually， 咁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就會去瑞典啦。咁啊就睇下呢個後續嘅 situation 究竟係點樣繼續發酵落去啦。咁我下一節咧翻嚟咧再同大家傾過嘅。 今天我是特意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饮食天王盐金券的，我在网上就已经卖了几年了，今年呢、就是非常之昌盛的。其实在我们的实体店或者网就用一个折头就给了盐金券我们，以后呢我们呢就在个网上或者实体店那里买的。现金券就是当现金用的，它的限制是非常之少的，不是没有限制，譬如说你不可以结婚摆酒用现金券的，就我们会写明的。那今年我们搞了很大型的颁奖礼，35个招牌的城市，300多间城市，有传统的酒楼、日本菜、韩国菜、茶餐厅、泰国菜，因为有300多间，其实一定有一间在你附近。那吃广东菜的有10多间美心可以去的，生记、稻香集团、聚福楼金阁、金恒香、富豪酒家、阿翁鲍鱼、就海底捞、小肥牛、半岛渔港、阿翁火锅、茶餐厅有金记冰室、泰国也有泰国人海南鸡、泰豆、泰国、有煲仔王，一定有一间在你附近。而你悭到啲钱，点解唔做呢？直接上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會員，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